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半妖司藤》，作者尾鱼，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第十集，半路折返。洛荣尔甲打发了那些好事者，然后特意去找了一趟司藤，提醒他：“ 姑娘啊，你一个人住要当心点啊。宾馆里虽然很安全，但是不一定每个客人都是好人呢。万一有人动坏心眼呢？晚上睡觉可不能不关门呢。” 说完了，又问起秦放：“ 你那朋友呢？走了就不回来了？” 司藤的眼睫微微下垂，漫不经心地回了句：“ 过两天就回来了。” 当晚又是洛荣尔甲值夜，半夜12点过后，听到门响，有客人进来了，走近了看着眼熟，忽然想起来，这就是那个秦放啊。他跟秦放打招呼：“ 哎呀，你回来了。” 后面的话洛荣尔甲咽下去了，他有些奇怪地开始打量秦放，脸色极其的疲惫，眼睛里布满了血丝，衣服和脸上都有擦破的痕迹，真像个惶惶不可终日在逃的案犯一般。奇怪了，这是发生了什么事了吗？ 我朋友还在吗？ 冷不丁的被打断，洛荣尔假大的有些结巴：“ 在楼上，一直没出去过。 怎么样，没给你添什么麻烦吧？”“ 哎呀，不麻烦。” 洛荣尔甲赶紧摆手：“ 好说话的很，他喜欢吃方便面，早上、中午、晚上都吃。我说也不能老吃啊，他就又买了饼干。” 说到最后，洛荣尔甲把手向柜台指了过去，在那儿叠着几袋桶装的饼干，都是山寨的牌子。喜欢吃方便面，居然还会买劣质的饼干，秦放有些匪夷所思。司藤看起来连鲍鱼深度都会挑剔正不正宗的角色，安曼的衣服他都只用两个手指去捏，抱着桶方便面大快朵颐，这难以想象啊。想到洛荣尔甲和司藤之间曾经有过交流，秦放试探着去打听：“ 那他提过我没有？”“ 哎呦，他说你过两天就回来。”“ 过两天就回来？” 洛荣尔甲没有注意到秦放突然变得奇怪的语气和骤然收紧的眸子，只是拼命的点头：“ 就是就是，过两天就回来。” 过去几天的经历对秦放来讲简直就是噩梦。他坐在那辆颠簸的小金杯上，冷汗几乎比一生流过的都多。他尽量埋下头，用那双爪子一样的手把外套的立领拉到最高，扯起雪帽，又从包里拽出了围巾和手套，能裹能套的全部都上身。可是他还是感到害怕，附近也许有1000人10000人，但只有他的衣服包裹下的是不能见光的骷髅骨架。秦放又伸手去拍旺堆，含糊着说：“ 那个麻烦请停一下车，我要方便。” 旺堆是唱歌唱嗨了，完全没注意到秦放的嗓音已经沙哑得简直不像话了，点着头哼着小调缓缓刹车。秦放尽量自然地下车，车门打开，山上冷冽的风打面，脚踩在地上，骨关节似乎都在支棱着。到底是自己心虚呀，虽说心里提醒自己不要四处乱看，眼睛还是不听使唤，向着前头瞥了一眼。而就在金杯车子的后视镜里，秦放和金珠的目光不期而遇。金珠原本是在笑的， 他笑着笑着脸色骤变，僵了那么一两秒，没命一样的尖叫起来。这不是金猪胆小啊，如果你看到两个近乎空旷的深陷孔洞里活动着两个玻璃球大小的眼珠子，而且还直勾勾地朝着你瞪，你也会崩溃的。秦凤的脑子顿时就懵了，他本能地掉头就跑，身后旺堆焦急地大声问着什么，而金珠尖叫了几句，夹杂着几个发音异常尖利的词。在他们当地的口语里，森芝的意思就是活鬼。秦放是肯定听不懂了，但大概也猜到不是什么好话。跑了没多久，身后车声大作，旺堆开车追了上来。秦放差点就崩溃了，这要是被旺堆捉到会怎么样呢？会不会被当成怪物送到实验室刀具加深呢？不行，哪怕是死呢都不能被活捉。过一个弯道时，秦放翻身从路面跳上斜坡，跌跌撞撞转咕噜一样滚了十几个滚，摔到下一层山道，山根地枝滑擦到脸都不管不顾了。车是绕山走的，不比秦放直上直下的捷径，眼瞅着是追不上了，旺堆停下车子，气得在山梁上跳着脚破口大骂。旺堆可不相信金珠那一通乱说，女人家眼花了瞎嚷嚷罢了，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什么鬼呀？旺堆是气秦放没给车钱，从囊谦到这儿开得这么累，油也耗了不少，哎，头一次见到这么明目张胆逃车钱的，太狡猾了，心肠太黑了。秦放不敢走大路，只敢在坡上的林子里遮遮掩掩地走，偶尔听到车声就趴下身子，恨不得能够缩到地里去，因为他自己都觉得自己现在跟山魈野鬼没什么两样。傍晚时终于下到山脚，远眺灯火渐亮的囊谦突然泄了所有的气。这一晚秦放蜷缩在林子的一处岩石下头苦挨着，手机还有电，秦放刷着朋友的微信微博，才惊觉2013年已经过去了。 吉祥如意，好运来，在这里我们给大家 拜年啦， 祝大家 年年有福，岁岁平安。 所有人都在为过去的一年做总结，晒成果，配图，喜气洋洋，聚会的，大吃大喝的，添新装的，但所有的热闹跟他再也没有任何的关系。秦放木然地浏览着，操作手机时没留意，在一个朋友的发布下头点了个赞，那人很快劝他了。 兄弟，你跟安曼哪天摆酒啊？年底酒店紧张，要提前预定，别让哥们儿去大排档吃婚宴呢啊。 可是他的那位哥们儿知道，在这头看手机屏幕的已经不算是个人了吗？秦放咬着牙攥紧了手机，山里的晚上可真冷啊，风嗖嗖的，就像跟鞭子一样在抽打，手脚很快就没了知觉。秦放僵倚石头发呆，眼角有一道灼热缓缓地流进了嘴里。秦放愣了半天，这才意识到自己居然流泪了。男儿有泪不轻弹，这辈子从他记事开始自己就没流过眼泪，除了陈婉意外身亡那一次，算起来 也有好长时间了吧？是7年还是8年前？那时候还年轻，陈婉是他的第一个女朋友，一见钟情，宠得没边没际。有一次单志刚偷拿了老爹在郊外的别墅钥匙，一群人在别墅里聚会，趁着陈婉跟其他女孩们在客厅聊天，哥们儿们把秦芳拉到边上一通训斥，无非就是骂他长女人志气，灭男人威风，拆了男子汉的脊梁骨等等。秦芳年轻气盛，觉得怪没面子的，昂着脖子来了句， 谁说的啊？老子楷模的都能给男人代言了。 大家撺掇着， 哎，择日不如撞上，今儿个你倒是给咱代言一个。 闹闹哄哄，半轮饕餮半轮畅饮，又被拉着打牌，各种贴条惩罚。玩得正嗨时，陈婉过来了，他拉着秦芳的胳膊嚷嚷着， 秦芳，我喝多了，头晕不舒服，你送我回家吧。 陈婉一出现，所有的牌搭子都咳嗽着互相使眼色提醒，单看秦芳怎么给男人长脸。秦芳把脸给板下来，口气挺冲地说了陈婉几句， 没看见我这正忙着吗？啊，能不舒服到哪儿去啊？等等能死人吗？ 陈婉还从没被他这么说过，眼圈红红的下楼去了。秦放怪心疼的，但是事关男人的脊梁骨，还是装作漫不经心的招呼大家， 来，打牌，哎，打牌，别扫兴。 秦放够爷们儿！ 一众狐朋狗友怪叫，对秦放大捧特捧。楼上牌局15-6如火如荼，楼下女孩们结伴看恐怖电影，尖叫连连。一直到夜深人散的时候，秦放才发现不见了陈婉。问起时，女孩们都答：“ 啊，不是上楼看你打牌去了吗？”“ 打牌？不是下楼跟你们看电影去了吗？” 秦放估摸着陈婉是生气走了，改天难免要唱一出负荆请罪，也没怎么放在心上。道别之后，才刚出别墅的大门啊，突然就听到别墅的另一边传来惨叫声。有个走在后头的女孩发现游泳池里趴着什么，她好奇地俯身去看，顺手沁开了游泳池边上的灯，只一眼就吓得魂飞魄散。那是溺死在游泳池里的陈婉。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